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受到地面复合区影响，扩散条件较差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转差。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重度霾，加上天气寒冷，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，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部地区有中度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7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你们说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，哼，20岁刘峰就是那个样子，跟你多熟，你一扭头你就想不起刘峰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倒不如丑陋，丑陋可以是 logo， 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，而刘峰不丑。假如由丑至美分为10个刻度，那刘峰的相貌应该是5度。穿军装戴军帽的刘峰可以往美再1亿度，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，剪裁考究，面料也好，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别的挺阔。刘峰的相貌没有问题，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。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，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，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，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，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的紧密相处，在一起糟蹋青春，都休想记住刘峰长得什么样子。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，在脸庞的海里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刘峰吊出水面，而且还是侧面的刘峰。我想叫他，又想还是等等。他叫刘峰， 30多年前，我们叫他雷又峰，意义是又一个雷锋，而音译呢，刘峰跟雷锋两个名字的拼音只是一个字母的差别，所以我们和他开玩笑就叫他雷又峰。不挖苦的，我们女兵那时正经崇拜浑身美德的人，只是带点善意打趣而已。假如把对刘峰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，其实也办得到。脸型圆脸，眉眼浓眉，单眼皮，鼻子圆鼻头，鼻梁端正，肤色细腻白净。你试着形容一下雷锋的长相，就会发现能够照搬过来形容刘峰。当然，刘峰比雷锋个头高10厘米，1米69。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，真是雷锋那是挑不上的。舞蹈队形不能排到他那儿就断崖呀。30多年前，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，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。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，上世纪末被夷平了，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。红楼那48个大小房间里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了。刘峰补过的墙壁或者天花板，刘峰堵过的耗子洞，他钉过的门鼻儿，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。30多年前的红楼已经是高寿了，年近古稀，应该算是危楼。只是红楼那极为慢性的坍塌过程被刘峰推迟。刘峰的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3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地捧着，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。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，一住就是10多年。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家具颓塌提速时，异口同声的呼喊： 哎，谁去找刘峰？ 哼，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皲裂，或者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有来由的从天花板脱落。碰到这种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一个好法子：嗨，找刘峰啊。我来王府井是买书的。王府井商场的门口，一群残障少年在唱歌，场地中央放了一个捐款箱，演员们个个卖力，但是进进出出的观众流动得很快。偶然间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个捐款者，都带着几分扭捏，捐了款逃得飞快。这年头大庭广众下做好事，人们反而羞答答的。我有点看不下去，调开视线，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人群里。这个流动观众席里，刘峰比较稳定，似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。从侧面看，刘峰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。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的正面， 这一类平淡的脸往往不易老，也不易变。和同龄人相比，刘峰的脸至少年轻七八岁，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脸腿的。下脸的第二年，中越开张了，一个旅行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了下来，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，人群乱了一刹那，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，刘峰却不在那儿了。我走出人群，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着，刘峰不可能消失得那么快，除非他存心躲我。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，又转过来往北走，满街的陌生人。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一个陌生人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那是30多年前了，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，多数的梦都是美的，也都是大胆的。红楼的二层、三层带长廊，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。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着黑管，或者拉着提琴练习曲，目光漫游，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，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，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东倾小道，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，这个人便是刘峰。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担的，那个男孩17岁，没有父母，巷子里的孩子们叫那个男孩阔胡，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，就是一对完好的阔胡。孩子们说，要是玩球，可以把阔胡的两条腿当球门，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。那个阔胡走路靠一个高板凳，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，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。他自己两条腿，板凳四条腿，200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。每天傍晚，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受水，全巷的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。一旦阔胡买了水回家，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了，挪了水桶，又挪板凳，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阔胡腿，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，回到家只剩个底儿了。阔胡不打水不行，家里烧一口老灶，做的是卖开水生意。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阔胡。领导问起来，刘峰说，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。领导想想，哎，也觉得没错，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，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吗？更别说阔胡这样的孤苦残疾的老百姓了。一个暮夏的傍晚，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发呆，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，两个大水桶水装到了要满出来，可是担水人有能耐，让水滴水不漏。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，呆呆地看着 东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： 哎，怎么就累不死他？他叫什么名字？ 旁边的贝斯手曾大圣说： 刘峰。 长号手高强像刚才的号音那样拉长声调： 刘峰。哇，整一个雷又风啊。 刘峰就这样得到了雷又风的混号。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不久。那一天午饭快要结束了，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着地板。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？你在这边使劲地蹦一下，那边桌上的菜盆就都会翻个个儿，起码会打一下哆嗦。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。那座老宅院90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，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20世纪20年代是2层楼，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。30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，当家的就在2楼上又加了1层楼。东北边都爆发918了，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。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。知道故事的人细看，3楼的红色跟下面2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。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，头顶青瓦廊檐，两侧墨绿木柱子，一直通往一个亭子。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，因此形状古怪，冬冷夏热。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，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，后来抗日了，成都做了大后方，戏台子拆了，改成了舞厅。这个院子里马夫、老妈子、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，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的差不多了，被拆掉盖了2排平房，比老妈子、小丫头的房还简易。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，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，也叫大排练厅，是60年代的建筑，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。这一天中午和往常每一个中午一样，我们围着一个个矮桌子，守着空饭碗饭盆消化闲聊，男兵女兵斗嘴调情，话你怎么听都行，听懂什么那就是什么，没有人对刘峰正干的活感兴趣。我注意到刘峰是因为他穿着2只不同的鞋，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，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，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。后来知道刘峰左腿单腿旋转不灵，一起范儿人就歪，所以刘峰一有空就练几圈，练功鞋都现成的。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，又用硬底鞋跺了跺，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。刘峰站直以后，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，他是那种坐着蹲着个儿挺大，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：哎呀，没高多少啊。毛病就出在腿上， 腿不长。不过翻跟头腿长那可是累赘，刘峰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被团里挑来的。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，刘峰的跟头那可是童子功。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的，在山东的一个穷县，刘峰的话是有人穷的还光腚呢。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，他也会有一个光腚的童年。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以后，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。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，也就在这七天。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的。扮演士兵对于我们来说是玩游戏，可以不练功，可以过过枪瘾，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，还可以在摸哨的时候当真打架摔跤。射击训练开始前，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的最外围，防止老乡进入，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。我和刘峰入选了，刘峰是志愿的，他来自野战军，不稀罕打靶，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。而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，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，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儿，大家怕我拖垮了集体打靶的成绩，所以选举了我。那年我13岁差一个月，身高1米61，体重38公斤，助力于1972年的川西北隆冬，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了一道血肉长城。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，我从站岗到跳岗，为了脚不在这3小时内生出冻疮，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这个时候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薯地里，红薯已经被起过了，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。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的腕子上，我跳3-5分钟就看一眼，意识到孤单、疲惫和寒冷能使5分钟变成一辈子。4点过5分，枪声完全静了下来，打靶应该4点整结束。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的脚边跑过，我目光追着田鼠，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一个圆润光滑的洞，我想参观一下洞内，便趴下身子，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面看，却什么也看不见呢。我捡了一根树枝伸到洞里去骚扰，还一边学着猫叫，喵喵。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矛盾，嗨！此时啪的一枪，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了，吹了一声哑哨。打靶不是结束了吗？半分钟不到，又是啪的一枪，我还没想明白呢，就被人从地上拎了起来。扭过头，看见一张白脸，两腮赤红，嘴吐蒸汽，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。但是因为这张脸此刻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了。他说话了，口气很冲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？啊，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